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通过这几期节目啊，大家对于这个免疫力，也就是我们的自愈能力啊，真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哈。确实你不管是吃药啊，还是养生保健等等，实际上最终起作用的哈，还是你的自愈能力。这点呢确实了解了哈。确实你不管是吃药啊，还是养生保健等等，实际上最终起作用的哈，还是你的自愈能力。这点呢确实是把我们原来的认识呢提高了一步。 对，医疗技术也罢，用药品也罢，还有我们说的养生保健这些方法也罢，其实就是营造身体自愈能力的一个这个环境，让疾病它容易这个恢复。 是， 至于你是养生，你还是保健，你还是用今天的临床治疗技术，还是我们说我们去用传统的中医哪一种方法，这个取决于什么疾病这个阶段。我们讲这个扶正，或者说促进人体自愈力这个强化，尤其这个意义在哪里，对于我们身体今天一天一天不停衰老的老年人来说很重要。还有一点是对于我们今天身体，一会儿是腰椎间盘突出了，一会儿膝关节炎了，一会儿冠心病了，一会儿脑梗了，一会儿肠胃不好了，一会儿呼吸不好了，一会儿免疫系统有问题了，又大把大把的吃药，可是就是不见好。这个时候你不要忽略了你的自愈力。这个是根本。 是，其实对于疾病的改善啊，它真是一个工程，既有外因的作用，又有内因的作用。有的时候外因是通过内因来起作用的啊。 没错。 所以这点呢大家一定要清楚。比如说免疫力，那你也提到啊，说这个免疫力呢，它可以说是人体的全科医生，它通过它的防御啊、监视啊、自稳等等功能来维护你身体的健康。所以如果你身体健康了，真的不要这个忘掉啊，免疫力给你带来的好处，它真是功臣呐。 是，这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大家人人在脑子里面要建立一个概念，你身体有一套修复疾病的能力，对抗疾病的能力。那么你为什么会生病呢？就是我们换句话就说，我们的健康你到底取决于什么。那么我们说在医学界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基本上说已经这个无意了。我说的这个答案肯定大家听了一点意思都没有。 基本上就是达成共识了。 取决于心理。 心理。 饮食。睡眠。运动。你看这个心理其实就是如何观察我们的情绪。饮食不用说了。我们说药疗不如食疗。今天更多的是代谢性疾病成为了主要疾病。吃的不合适。过去是吃不饱，营养不良，今天不是营养不良，吃多了病来了，所以饮食又是个因素。还有睡眠，睡眠很重要。如果我谈我个人的这个养生习惯，我今天只要这个哪里不舒服，我只要能倒在那儿睡一好觉， 哎，我醒来以后，我就基本上这个状态马上就 恢复了。 恢复 了， 你年轻的时候是赶事呢，现在你天塌下来，我只要累，那我宁可要先睡觉，你不要烦我。 嗯， 这是我个人 特别重要。 你看，心理、饮食、睡眠，再有就是运动， 嗯， 对吧？这都很通俗。 所以您看，我突然想到一些养生专家，一些大家哈，现在经常的会说什么管住嘴呀、放开腿呀、有很好的这个心理啊，另外呢，睡眠要好啊，运动啊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说让你有一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哈，不影响你的免疫力。 对， 实际上就对你的免疫力有提高的，促 进 的， 提高免疫力。 哎， 我们把这叫。四大基石， 嗯， 但这四大基石，心理不好，饮食不好，睡眠不好，运动不好，那你想，你肯定 你免疫力能好吗？肯定是不好的， 没错， 嗯， 它就会影响我们身体里边啊，这个系统啊，组织器官啊，整个就是那个平衡的协调， 嗯， 运营这个状态。那么这些器官的这个功能啊，运营状况，它又会影响我们什么？又会影响我们身体内分泌， 嗯。 咱们老说荷尔蒙多了，荷尔蒙少了。荷尔蒙是什么？荷尔蒙就是这个激素。比如说你生个气，你看你的心率咚咚咚咚咚咚跳得很快，你的血压蹭蹭蹭蹭蹭一下子就给升上去了。什么？内分泌决定的。 嗯。 所以我们人体内分泌这个系统是否处于这个最佳状态，它进一步就会影响我们人体这个免疫力， 嗯，所以说刚才那些所谓的健康的基石都是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处于一个非常健康的运转状态， 那个是总结出来的结论， 是 因为他用最简单的口诀，管住嘴，迈开腿，充足的睡眠，愉悦的心情，它背后是什么？最后是影响我们器官的协调，器官的协调影响我们内分泌，内分泌这个是否处于最佳状态， 嗯， 最后影响我们免疫力的高 级。没错没错，还真是。所以呢，大家真的要有一个好的免疫力，那您就应该是健康的。所以怎么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状态的免疫力，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会告诉你。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呢，我们要说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啊特别想问的。比如说在生活当中，现在大量的这种恶性病啊，很多人是非常害怕的，一提真的是谈虎色变的啊。那么我就想问一问，这种所谓的恶性病真的就那么容易找上你吗？ 嗯，其实我们说这个免疫力就是我们人体抵抗疾病和促进疾病康复的一种能力，也就是说很多疾病是我们人体这个自愈力或者免疫力低下以后必然这个结果。 嗯， 你得病你就理解成自愈力差了，免疫力差了，他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免疫这些细胞也罢，还有这个细胞配置的活性数量也罢，它决定什么？决定于我们身体致病的因素有多少，它在不停地调整这个队伍的力量，为了干什么？为了对抗一个是外来这个病毒细菌和他们这个作用。哎，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患上了感冒啊，或者出现了小伤口的时候， 嗯， 我们不用打针吃药也就痊愈了，这是什么？就是我们免疫系统自我修复的功能的一个简单的体现，这是我们能看得到的。那你身体其他疾病一样，还是这一样。我们今天你看老了老了，诶，有时候长息肉了，长个结节了，又或者说你那儿长瘤子了，这个为什么是在你年龄增大的情况下？那你要想到，其实是你的自愈能力、免疫力低下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出现了。 嗯， 我们说，我们身体每天有几万亿个细胞，就是出生出来也在成长，成长的过程中，难免有一些细胞给变坏了、学坏了。我们就说它这个癌变了，基因链这个变化呢。你看有一个数字啊，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每个人这个体内啊，每天会产生100到200个突变的细胞，突变的细胞你就理解成坏变坏的细胞，也就是癌细胞。那么在40岁以上这个中老年人群中呢，每天每个人的体内啊，大概会产生多少癌细胞？ 到5000个癌细胞。 嗯， 就是你这么理解，产生癌细胞是一种正常的这个生理这个活动， 可能每个人都有。 哎，这一听起来，这个哎呦，大家吓一跳啊！我这个检查身体好好，怎么我身体还产生癌细胞？事实上，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它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你身上有癌细胞，记住，不一定就会得癌，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强大的、反应灵敏的、分工精细而又协同作战的这个。不对，就是咱们前面讲过的免疫器官、免疫这个细胞、免疫因子，它呀在正常情况下，它的工作什么？就是清理这个突变的细胞， 嗯， 不断的杀死这些非正常的细胞，每时每刻呢都保证着我们的健康。哎，只有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个没有出现异常，大家就不会得癌。 对， 你看有些人生气。这个长期的这个生气，其实它对免疫就是个抑制作用， 嗯， 最后患上癌了。说啊、哦，你这个得癌以后，老百姓的说法，这个人哎呀，火气太大。你看这个病是气出来的，有这说法吧？ 嗯嗯，是的。 你看，其实说到本上是什么，是跟我们免疫有关。假如说我们免疫系统这个功能正常，它能够及时的发现和这个找到这个变异这个细胞，那这会儿身体这个调节系统、免疫系统，它就会指挥这些我们这个什么吞噬细胞也罢，中性粒细胞也罢，淋巴细胞也罢，或者我们发挥我们这个体液免疫的这个 B 细胞也罢，它把每天产生这个100到200或者3000到5000个癌细胞，这个就会清除掉。 嗯， 即使清除不掉，少量的3、4个、4、5个，那也不会出现问题。那如果我们免疫力出了这个问题，以免疫系统就说识别的能力，找到变化这个癌变这个细胞这个能力都给差了，或者反应迟钝了，或者活性不足，我们老说激活嘛，活性不足，这个就有很多这个癌细胞杀不掉，杀不掉以后，你这个今天留了5、6个，明天留了6、7个，后天留了7、8个，这么攒。哎，慢慢在我们身体里边就会形成3、50万个就细胞有了。你看100万个癌细胞这个体积啊，也大概你猜一下有多大吗？ 嗯， 如果用咱们生活中的形态去比，有多大？ 有多大？ 针尖那么大，100万，这针尖的话是100万个癌细胞。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是这会儿身体。大家要知道出现问题了。如果这会儿我们调好了，哎，我们通过调节免疫力，通过比如说咱们给大家说的，你补充这种哎金盏花，这里面因为有大量的这个肽链啊，这个蛋白质啊，核酸呀、啊，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再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转移因子，还有这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调节这个五脏的嘛。你这个上去以后就慢慢清，我们就说正大于邪。或者说免疫力大于致病力的时候，慢就没有问题了，就不会向前发展。如果我们这还得不到改善，这样的话，这些细胞啊，它也要分裂的，500万、1000万、1亿、5亿，哎，直到有一天我们那个瘤子啊长到多大，1厘米左右大小，就指头蛋、指甲盖大小的时候，其实长那么大的时候，那个你要拿细胞计数的话，有多少？有10亿个已经癌细胞了，这个时候改善就很难了。如果不转移，及时发现，哎，通过做 B 超，哎，通过体检发现了，最后做手术把它切除掉，哎，也可以。但是说很多人是这个时候是不知道的， 嗯。 所以小到一个微不足道的伤口和感冒，我们这个再大的我们说这个身体发生癌变，这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自愈力发生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出现问题， 没错。所以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哈，刨去这种遗传因素搁一边，如果在同等的情况下，导致疾病的一些因素都是同样的情况下，人家没得病，而您得病了，那就是免疫力之间的抗争了。 嗯， 那人家就 我说一个最

张主任，我记得您也曾经说过哈，我们要生活中养生，养生中生活，这样呢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健康状态哈。那我再延伸一下呢，实际上呢，通过您讲解这个免疫力，我觉得如果在生活当中养生或养生当中生活的话，就能够有一个强大的免疫力，那也能够使你呢更加的健康。 是我们讲起理论来的时候，大家听着就很繁琐。事实上，养生啊，它就是一个生活的自然过程中。 嗯， 你把你的生活中的这个好习惯养好了，其实你就获得免疫力了。如果说你衰老了，你患有慢性疾病了，这你可以用我们介绍的这种食疗的方法，比如说你用一点这种金盏花，然后这补先天之本嘛，补先天之本就是补足你固有先天这些各器官这个功能这个水平，然后再通过脾胃这个调养，我们说的莲子、茯苓、百合、芡实，再加转移因子，这个什么呢？这其实就是调后天之本，调脾胃呢。你说你这个身体的细胞组织再好，它每天要吃饭吧，它每天要营养吧，但是你的运化功能差了，它这个系统就养不好。我们说这个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安神，芡实补脾止泻益肾固精，这个祛湿止带。那么百合呢，润肺止咳，清心安神。莲子呢，养心安神。你看我们这里边都是养心的安神的，然后健脾的，然后调脾胃的，这个呢就是其实打的是基础。那这个转移因子呢，他我说我们虽然有这个免疫细胞，那在慢性病的情况下，在我们衰老的情况下，在我们大把吃药的情况下，在我们精神焦虑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免疫细胞的活性和能力啊，它都有所下降了。那这会儿用生物技术的方法，比如说我说这个转移因子，它是什么，它是从动物这个脾脏提取来出来的冻干粉，然后它我们服用以后呢，它就会把这些免疫细胞这个活性和能力提升。还有一个就是它能，我说过这个免疫这个自愈力这个细胞啊，它要发挥作用，它必须在激活的情况下，那这个我们用这转移因子啊就可以这个激活。还有一个，它能促进这个细胞分裂这个速度和这个活性，说白了就是训练战士这个能力啊，它就会这个提高。这么一调节，那么再一个，我们在生活中要遵循简单、自然、规律，就是最好的生活习惯。 嗯， 没有这个说的那么多这个理论阴阳气血，这是这个专业人士我们在这分析的时候给大家讲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有理论基础的。其实我们就什么，这个在我过去在讲节目的时候，我不是顺应自然嘛？我们这个贴近自然，适当的离开一些这个紧张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少吃这种加工性这个垃圾食品、油炸食物，避免这个熬夜或者暴饮暴食，我们远离烟酒，这样的话，就是假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凡事都以简单自然为原则，就能避免免疫功能产生不良这个影响。 嗯， 就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它都呈现在一个随着昼夜交替、四季更迭的周期性运动中。我们祖国医学就认为，天地是大宇宙，我们是人体呢是小宇宙，大小宇宙是息息相通的，我们就是我们说的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和谐共处，你要去适应这个环境。那么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的，那人也一样，不用搞那么复杂。 对，所以刚才您说了，简单、自然、规律、自律的生活，您就应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再加上在保持先天之本肾啊，在调养后天之本肠胃的时候，咱们用金蝉花也好，或者说您推荐的这个方子百合、莲子、芡实、茯苓也好，对它有一种维护，就能够啊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么如果大家呢想询问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当然目前呢有一个体验活动哈，非常的及时，如果您想体验金蝉花也好，体验的百合、莲子、芡实、茯苓也好，赶快拨打电话，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